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一，农历8月20，北京阴有中雨，15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之声推出10集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今天播出第1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所有人都要有感恩的心。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聆听伟大复兴的时代足音。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全纪实。 喜迎19大播出，广州着力打造优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国庆中秋长假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最高峰，各部门全力保障雨雪天气交通安全。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5年，听习总书记的话。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握时代趋势，顺应人民期待，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领域出现崭新局面。在党的19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国之声推出10集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带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回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今天播出第1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采制央广记者刘慧民、马闯、刘乐。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正式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梦。 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啊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有梦想就有希望，追逐梦想，路在何方？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过来的。 实现中国梦，既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要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时至今日，坚持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中国的发展欲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也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带来更多机遇，推动各国人民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 中国梦是奉献世界的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品德和胸怀。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已经并将 继续尽己所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今，神州大地正迸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砥砺人心的中国梦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突出人民至上，致力于解决我国发展中共享性不够、受益不平衡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不仅是理想，它更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是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以推进扶贫脱贫、缩小收入差距为抓手，以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说得具体些，共享是让住在江心岛的农民足不出户得到与大城市人相同的医疗服务，让失去双亲的儿童享受到全社会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关爱。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所有人都要有感恩的心。采制：央广记者何源、景宁、金建军。 主要是基层的这些医务人员啊，怎么能够吸引这个 稳定在基层？ 江苏省镇江市高专党委书记、原市卫计委主任林峰时常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到他们的事业镇卫生院考察，提出了一句话， 提出了一个对卫生改革与发展非常有指导意义的观点，是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 总书记走进诊疗科室查看医疗设施，向医务人员了解检查、治疗、药价的情况，得知村民能够直接在这里接受一些简单的手术治疗，总书记十分欣慰。他说，大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均等化愿望十分迫切。 当时总书记看到我们外科的时候就问了，现在外科还能做什么手术？记者也能看阑尾，哎，不错，汤山一带的老百姓开阑尾也会到北京去，这个也是造成北京大医院战死状态这个事情。 卫生院工作人员围绕优质医疗资源下移做文章，他们与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联合门诊，从心内到消化，从中医到针灸，保证卫生院天天有专家。卫生院院长胡晓忠说， 基本公共卫生这个服务要惠及到全岛的每一个老百姓， 除了保障普通人的公平获得感之外，更有一些特殊人群牵挂着总书记的心。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在排练室里，正在排练迎春节目的孤残儿童围上来，向总书记自我介绍。总书记蹲下身，疼爱地抱起一位小朋友。 我们希望把医院的所有的孩子们和我们祖国所有的孩子一样，能够健康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一生。也给我们这些保育院的同志们致以心中的祝福。你们的工作很辛苦，但是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在特教班里，孩子们正在做手工。院长武文俊被全院200多个孩子唤作武妈妈，他说，这两年除了院内硬件提升，残障儿童成年后的安置渠道也在拓展。2015年，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一次性为走向社会的孩子解决了15套公租房。不过，对于孩子们来说，不管离不离开，福利院已经成为他们一生的家。中午时分，歌声从广播中传出来， 福利院里一个个家像千万普通家庭一样忙碌着。福利院的墙壁上写着总书记考察时说过的一句话，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所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 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一直视为儿童福利院还是他们的家，我们每名工作人员还是他们亲人。 不管是住院门诊，包括我们陆收区的群众满意度的测评，都在98%以上，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也确实是反映了我们这个两年工作的认可。 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 新华社消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共分9个专题，书中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号至今年9月19号期间的讲话、报告、批示等140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聆听伟大复兴的时代足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全纪实。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考察调研50次，累计151天，纵横跨越中国版图。他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真心聆听人民心声，用实干履行庄严承诺。 7集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目前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专题片全景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片中展现的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巨大成就，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请听报道。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下乡街道游访居委会，20多名党员围坐在一起观看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片中展现了人民生活发生巨变的5年，让在场的党员深有感触。下乡街道游访居委会支部书记四季敏： 特别是总书记提到的4个全面和2个100年，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最关键的，要在我们基层党组当中体现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推出了一大批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安徽铜陵市潼关区幸福社区党工委书记、公共服务中心主任朱军： 这5年来，我们居民的医疗报销的比例不断增长，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水平不断提标，保障性住房的房源明显增加，120多个事项在社区一口受理，一站半解，居民的满意度大幅提升。 专题片提到，5年来，在改革的推动下，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整体跃升。淄博市机关干部冯月观看后深有感触： 讲规矩、守纪律，已经成为了现在我们的本能动作。这部片子呢，再一次给我们传递出强烈的信号，就是越往后，对党纪条规的执行力度将越来越严格。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喜迎19大。 广州大力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一张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扶老助老保障网已逐渐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着力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央广记者郭翔宇报道。 中午12点整，广州市沙园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长者饭堂准时开餐。作为广州居家养老改革试点，广州今年拿出1亿构建大配餐服务体系，在全市157个街、475个镇覆盖长者住餐点，老年人在自家附近就能吃上优惠方便的午餐，行动不便的老人还能享受上门送餐服务。居民叶女士： 8块钱一餐，极方便呐、啊！这里鸡鸭鱼肉任你选呐、啊，每天都不同的。尤其对我们这个老的身体不是很好的，这里是个归宿。 为了留住优秀的养老护理人才， 从今年起，广州市宣布获得技师等级的养老护理员可以申请入户广州，并按照相关政策申请公租房。今年十月前，广州市还将完成为60周岁以上户籍老人每人每年购买一份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目标，实现户籍老人100%参保。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温林飞表示，一张由政府社会力量共同构成的养老助老保障网络正在形成， 全市的154.6万的老年人都由政府统筹购买一份保险，目的呢就是提升老年人抵御意外伤害风险的能力。我们广州市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着力点，来打造这个社区居家养老的这大的服务网。 19大代表风采， 17年前，甘露从部队转业到广州海关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海关首位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国际会议的把锤人。2013年11月，在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审议分委会第46次会议上，甘露和他的团队经过艰苦努力，力促我国海关提出的5项提案获得通过，助力我国优势商品突破国际归类壁垒走出国门，标志着我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上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和传帮带作用，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带出更多的归类业务骨干。 广西南宁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杜丽群，1984年进入传染病防控一线，2005年医院成立艾滋病专科，号召职工自愿报名承担医护工作。在那个谈爱色变的年代，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身为党员的杜丽群挺身而出，这个事儿他瞒了家人半年。作为奋战在艾滋防治一线的共产党员，杜丽群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社会对艾滋病人更大的包容。 不能够歧视他们，首先要接纳，要从病人的角度来感受一些问题吧。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药品医疗器械科技创新支撑不够，上市产品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为促进药品医疗器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满足公众临床需要，意见从改革临床试验管理，加快上市审评审批，促进药品创新和仿制药发展，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加强组织实施等6个方面提出了36条具体意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家旅游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0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10月1号至8号，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5万亿元，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10.3%。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全国共完成道路旅客运输量5.61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公安交管部门全力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平安顺畅，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78%、72.3%，未发生死亡10人以上重大事故。 昨天是国庆中秋长假的最后一天，外出探亲和游玩的人们都踏上了返程的路途。部分地区的雨雪天气为返程带来一定影响，各地多举措确保旅客返程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山东高速交警总队民警刘鹏介绍，长假最后一天，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拥堵缓行的里程相当于平时的4倍。而同样遭遇雨雪天气的陕西高速公路客流量也出现明显上升。陕西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周新明提醒司机朋友， 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防范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止雨天、路滑发生交通事故。 记者了解到，面对客流高峰和雨雪天气，全国多地高速交警已取消休假，全员上岗，来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方面，雨雪天气也给铁路出行带来不便，各地火车站推出多种举措，确保旅客路途顺畅。今年开通的宝兰高铁成为甘肃市民双节出行首选。兰州铁路局担当的55.5对动车，整个假期运送旅客6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100%。刚刚结束了甘肃深度游的张女士说：“ 真的是很美，就是有人太多了。回去的动车票如果不是早早就买上了，根本就买不上。” 作为农民工返程客流主要站点，安徽阜阳火车站也在7号、8号迎来客流高峰。阜阳车务段每天增开9趟旅客列车，客流主要集中在合肥、芜湖、杭州、上海方向。阜阳火车站客运车间总支书记程涛：“ 啊，增加这个人工售票窗，在市民的眼中口，确保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 金九银十向来是楼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但是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热点城市楼市明显遇冷。数据显示，30个城市网签大幅下跌，平均跌幅达到80%，成交量创近3年来最低。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中原地产的统计数据显示，黄金周前6天楼市热点城市出现了明显下调。北京新建住宅前6天网签78套，二手房网签23套，均是200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同比跌幅达到72%。上海前6天网签新建住宅147套，同比跌幅达到了78%。在广州，开发商总退货量和总成交货量均比去年十一假期大跌70%左右。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一方面原因的话是楼市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其实从5月份开始就已经15个核心热点城市就已经全部进入了一个下行的周期。第二个原因的话，应该说也跟去年的前值相对比较高有关系，平均的跌幅就在2017年的长假中体现的会非常的这个明显。 这种成交下跌也是今年整个市场行情的延续。根据1到9月统计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平均成交跌幅达到40%，二线城市之前的热点城市南京下调了57%，福州下调了60%。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跃进认为， 比如说像北京跟上海等一些城市，现在无论是这个普通住房还是一个酒店公寓的那些产品呢，总体上来讲呢，这个购房政策是非常严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跟这个城市的一些信贷政策收紧是有关系的。 张大伟认为，楼市交易方面的各种约束性政策持续出台，让这一轮楼市调控效果更加明显。 不光是像往年的调控一样做好了这种减法，抑制了投资投机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大量土地供给，做好了加法的话，应该说这一轮调控和往年的这种短效机制相比，已经有了一些长效机制的苗头。 近年来，明星吸毒、嫖娼等事件频发，各类娱乐乱象借助网络传播，将大众文化舆论带向浅薄、庸俗、拜金等多个负面向度。文娱圈的乱象为何会产生？造成哪些影响？又当如何治理？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文娱圈调查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光鲜背后的底线该怎么画》。采制：央广记者王义群。 今天下午，公安人员在我的住处起获了我用于吸食毒品的冰壶，以及冰毒少许。那么，我对这样的这个吸毒的这个事实表示深切的歉意和这个懊悔。 吸食大麻是违法，而且害己害人，绝对不会再吸食大麻。 2014年至今，娱乐圈频频曝光明星涉黄、涉赌、涉毒丑闻。大到吸毒嫖娼，小到言行失范，背后反映出部分明星道德修养的缺失。某电视台总编室综艺娱乐组负责人表示，部分经纪公司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压榨了艺人提升个人修养的时间和空间。但成名过早、自我膨胀才是明星行为失范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他没有经过这样一个真正的规律的成长，致使呢，他来的这些所谓的成功，他也接不住。它就膨胀嘛，就跟一个拔苗助长一样。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如果明星们自身道德缺失，甚至吸毒违法，其衍生的毒品亚文化极有可能影响到涉毒明星庞大的粉丝群体。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家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 圈内人士分析称，娱乐圈失德乱象的整治是一项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工作，需要每一个群体都去做相应的努力来推动。文娱圈明星光鲜外表的背后底线在哪，如何自我划线，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外国投资法以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为重点，将提振外国投资者信心。环保税开征在即，多部门开启协作机制。河北多地今天起机动车限行，请听报道。 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作出的重大部署之一。将外资三法进行整合，制定一部统一的外国投资法，也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风向标。商务部侨法司投资法律处处长蒋成华透露，外国投资法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纳入国家基础法律，出台后将提振外国投资者信心。 这个新的法律呢，将外商投资的促进和保护作为重点，大幅提升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的引入呢，我们将确保外国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经营能够获得一致的对待和公平竞争。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距离2018年1月1号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还有不到3个月，多地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对涉及缴纳排污费的企业6395户缴费人信息进行逐一核实和摸底调查。重庆市地税局与市环保局签署了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备忘录。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介绍说，相关部门也正在抓紧起草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做好税费评移工作。 现行的收费的项目种类标准评移到作为环保税，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且工作机制呢，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税务部门核定征收，在中间如果有疑问可以向环保部门提出，环保部门符合。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今天起，河北多地市开始实行机动车限行。按照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相关措施，从今天开始，河北廊坊、保定、邯郸、沧州、定州开始实行机动车限行措施。限行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不限行。限行尾号与北京一致，周一至周五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邢台市从今天起至11号将实行单双号限行。河北邢台市交警支队宣传科副科长黄鹏： 单号车单日通行，双号车双日通行。限行的时间呢，是从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11号之后呢，我们就实行每天限行2个号，保证每个工作日呢，至少有20%的机动车呢限行。 河北台记者李文斌、石家庄报道。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昨天百名红通人员第27号郭鑫回国投案。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7人。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10月14号至19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我国将派出52名参赛选手参加本次大赛中47个项目的比赛，这是我国第4次组团参赛。 孟加拉国媒体今天报道说，一艘载有罗兴亚人的船只昨晚在从缅甸驶往孟加拉国途中沉没，目前除8人获救外，至少有2人死亡，30人失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孔颖、卫东，主播陈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